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599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16分般若波罗蜜多之七复次善勇猛若诸菩萨如是学识不与色学若常若无常若乐若苦若空若不空若我若无我亦不与受想行识学若常若无常若乐若苦若空若不空若我若无我善勇猛若诸菩萨如是学识不与眼学若常若无常若乐若苦若空若不空若我若无我亦不与耳鼻舌身意学若常若无常若乐若苦若空若不空若我若无我善勇猛若诸菩萨如是学识不与色学若常若无常若乐若苦若空若不空若我若无我亦不与声香味触法学若常若无常若乐若苦若空若不空若我若无我善勇猛若诸菩萨如是学识不与眼识学若常若无常若乐若苦若空若不空若我若无我亦不与耳鼻舌身意识学若常若无常若乐若苦若空若不空若我若无我复次善勇猛若诸菩萨如是学识不缘色若过去行若未来行若现在行亦不缘受想行识若过去行若未来行若现在行善勇猛若诸菩萨如是学识不缘眼若过去行若未来行若现在行亦不缘耳鼻舌身意若过去行若未来行若现在行善勇猛若诸菩萨如是学识不缘色若过去行若未来行若现在行亦不缘声香味触法若过去行若未来行若现在行善勇猛若诸菩萨如是学识不缘眼识若过去行若未来行若现在行亦不缘耳鼻舌身意识若过去行若未来行若现在行复次善勇猛若诸菩萨能如是行虽以空寂静无我形象观察过去而不以空寂静无我行于过去虽以空寂静无我形象观察未来而不以空寂静无我行于未来虽以空寂静无我形象观察现在而不以空寂静无我行于现在善勇猛 若诸菩萨能如是行，虽观过去空无我，无我所，无常，无恒，无久，安住不变异法，而不如是行于过去，虽观未来空无我，无我所，无常，无恒，无久，安住不变异法，而不如是行于未来，虽观现在空无我，无我所，无常，无恒，无久，安住不变异法，而不如是行于现在。善友们，若诸菩萨能如是行，能如是住，修行般若波罗蜜多，速得圆满。善友们，若诸菩萨能如是行，一切恶魔不能得变。若诸菩萨能如是行，普能觉知一切魔事，非诸魔事所能引夺。复次，善友们，若诸菩萨能如是行，则不缘色，亦不缘受想行识，不缘眼，亦不缘耳鼻舌身意，不缘色，亦不缘声香味触法，不缘眼识，亦不缘耳鼻舌身意识，不缘名色，不缘染净，不缘颠倒见盖爱行，不缘贪嗔痴，不缘我友情等，不缘断常，不缘边无边，不缘欲界色界无色界，不缘缘起，不缘地水火风空实界，不缘有情界法界，不缘敌实虚妄，不缘游戏离戏，不缘贪嗔痴断，不缘不施悭贪持戒犯戒安忍愤恚精进懈怠静虑散乱般若恶慧，不缘念住正断神足根力觉知道之，不缘颠倒等断，不缘净虑解脱等持等智，不缘慈悲喜舍，不缘苦集灭道，不缘尽智无生智无造作智，不缘无着智，不缘一生声闻独觉菩萨佛地，不缘一生声闻独觉菩萨佛法，不缘神通智见，不缘解脱，不缘解脱智见，不缘涅槃，不缘过去未来现在之见，不缘佛智力无畏等，不缘佛土清净，不缘相好清净，不缘声闻圆满，不缘独觉圆满，不缘菩萨圆满。何以故？善友们，以一切法非所缘故，以一切法非能缘故，非一切法有所取故，而可与彼说有所缘。善友们，若有所缘，即有动作，有记着， 直取。若有直取，既有忧苦，猛力筹建，悲恼叹生。善勇猛，若有所缘，既有系缚，无出离道，由思一切忧苦增长。善勇猛，若有所缘，既有事执，动转细论。若有所缘，既有种种斗讼为争。若有所缘，既有种种无名痴暗。若有所缘，既有恐怖。若有所缘，既有魔眷，即有魔符。若有所缘，既有苦逼，即求安乐。善勇猛，菩萨关键有如是等种种过患，不缘诸法，无所缘故，与一切法则无所取，无所取故，与一切法无执而住。如是菩萨虽无所缘，而于境界得定自在，虽于境界得定自在，而无事之亦无所住。善勇猛，若诸菩萨能如是行，与一切法能不攀缘，无所执着，无所争论，与一切法无染而住。善勇猛，是诸菩萨普欲一切所缘净法，皆得离系，修行般若波罗蜜多。善勇猛，若诸菩萨能如是行，能如是住，修行般若波罗蜜多，速得圆满，一切恶魔不能障碍，魔君眷属不能摄持，欲求其短，终不能得，亦复不能方便扰乱，而能降服魔及魔君，普能觉知一切魔事，不随魔事自在而行，震动焚烧诸魔宫殿，亦能降服一切外道，不为外道之所降服，亦能摧灭一切他论，不为他论之所摧灭。复次，善勇猛，若诸菩萨能如是行，则于色不住分别，无异分别，与受想行识亦不住分别，无异分别，与眼不住分别，无异分别，与耳鼻舌身意亦不住分别，无异分别，与色不住分别，无异分别，与声香味触法亦不住分别，无异分别，与眼识不住分别，无异分别，与耳鼻舌身意识亦不住分别，无异分别。由此因缘，是诸菩萨与诸名色不起分别，无异分别，与诸染净不起分别，无异分别，与诸缘起不起分别，无异分别，与诸颠倒见盖爱行不起分别，无异分别，与诸断常不起分别，无异分别，与欲界色界无色界不起分别，无异分别，与有情界法界不起分别，无异分别，与贪嗔痴不起分别， 无异分别，与敌时虚妄不起分别，无异分别，与地水火风空十界不起分别，无异分别，与有系离系不起分别，无异分别，与我有情命者圣者阳者师父布特切罗一生如同作者受者知者见者即彼诸想不起分别，无异分别，与布施悭贪持戒犯戒安忍愤恚精进懈怠静虑散乱薄弱恶慧不起分别，无异分别，与念住正断神足根利觉知道知不起分别，无异分别，与颠倒等断不起分别，无异分别，与静虑解脱等持等智不起分别，无异分别，与苦集灭道不起分别，无异分别，与慈悲喜舍不起分别，无异分别，与尽智无生智无造作智不起分别，无异分别，与诸异生声闻独觉菩萨佛地不起分别，无异分别，与诸异生声闻独觉菩萨佛法不起分别，无异分别，与神通智见不起分别，无异分别，与过去未来现在智见不起分别，无异分别，与无着智见不起分别，无异分别，与明解脱不起分别，无异分别，与解脱及解脱智见不起分别，无异分别，与诸佛智力无畏等不起分别，无异分别，与相好清净不起分别，无异分别，与佛土清净不起分别，无异分别，与声闻圆满不起分别，无异分别，与独觉圆满不起分别，无异分别，与菩萨圆满不起分别，无异分别，何以过善友们，若有分别则异分别，若与事处无有分别则与事处无异分别，欲复一生一切皆是分别所起，彼想皆从异分别起，是故菩萨不起分别，无异分别。善友们，言分别者是第一边，异分别者是第二边，若与事处不起分别，无异分别，则与事处远离两边，亦无有终。善友们，若未有终，亦是分别，分别终者亦未有边，若与事处有分别者，则与事处有异分别，有此因缘，无断分别，异分别异，若与事处无分别者，则与事处无异分别，有此因缘，有断分别，异分别异。善友们，断分别者为于此中都无所断，何以故？善友们，有无所有虚妄分别异分别力发起颠倒，彼极尽故颠倒已无，颠倒无故都无所断。善友们，无所断者 当之显示苦断增语，为于此中无少苦断，故名苦断。若苦自性少有真实，可有所断；然苦自性无少真实，故无所断。但见苦无，说明苦断。为便知苦都无自性，少分可得，故名苦断。诸有与苦都无分别，无异分别，名苦寂静。即是令苦不生起意。善用猛，若诸菩萨能如是见，则与诸法不起分别，无异分别。善用猛，是名菩萨遍知分别异分别性，修行般若波罗蜜多。善用猛，若诸菩萨能如是行，能如是住，修行般若波罗蜜多，速得圆满，一切恶魔不能障碍，诸魔君众所起事业皆能觉知，诸有所为不随魔事自在而转，令诸恶魔自然退散，摧彼君众令其见少，身意泰然离诸部位，恶魔君众不能扰恼，直悉一切往恶去因，断塞世间众邪净路，离诸黑暗，越度瀑流，与一切法得清净眼，与有情类作大光明，少龙佛种令不断绝，正得真道，道平等性，哀悯有情起净法眼，具足精进离诸懈怠，获得安忍远离愤恚心，入圣净律无所依止，得真般若成通达慧，遣除恶作远离盖缠，出恶魔眷断诸爱网，安住正念无所忘失，得净示罗至境界岸，安住功德离诸过患，得定慧力不可动摇，一切他论不能摧伏，得诸法境永无退失，宣说诸法得无所谓，入诸大众心无怯弱，施诸妙法无所密吝，以平等道净诸道路，是离邪道，修所应修，以清净法熏所应熏，以清净慧净所应净，气度深广犹如大海，湛然不动难可测量，法海无边过诸数量。善勇猛，若诸菩萨能如是行，成此集于无边功德，如是功德难测其案，除佛世尊无能知者。复此善勇猛，菩萨如是修行般若波罗蜜多，妙色无减，财位无减，眷属无减，种类无减，家族无减，国土无减，不生边地，不遇无暇，不遇秽恶有情共居，亦不临近不净事业，自心无退，智慧无减，从他听受种种法门，皆能汇入平等法性，少龙佛种一切智智，令常兴盛无有断绝，与诸佛法以得光明，以得临近一切智智。若有恶魔来至其所，欲为恼乱，则令彼魔及诸眷属皆成灰烬，辩才顿丧，眷网俱绝， 假使拒之，摩及军众，俱来扰恼，心不动摇。于是恶魔及诸军众惊怖退散，作是念言：今此菩萨已超我境，必与我境不复当行，不复当住，不复胆着，令于有情与我境界皆得出离，肃然解脱。十，诸恶魔作是念已，愁忧悲叹，共相慰言：今此菩萨损我等辈眷属朋党，令无势力，言以各生忧苦悔恨。复此善勇猛，若识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修深般若波罗蜜多，慧深般若波罗蜜多，十魔宫殿皆施微光，处处见生烟焰之相，恶魔惊怖愁忧苦恼，如刀伤心，如中毒箭，闲共伤叹，作如是言：今此菩萨当令有情不受我等之所征发，今此菩萨当令有情出我等境，今此菩萨当令有情脱我等界，今此菩萨当令有情不住我境，今此菩萨当令有情断灭我界，今此菩萨当令有情回我眷往，今此菩萨当把有情令其涌出诸欲淤泥，今此菩萨当令有情脱诸见往，今此菩萨当令有情出盖邪路，今此菩萨安立有情令诸正道，今此菩萨引诸有情令其涌出诸见愁林。善勇猛，彼诸恶魔见此菩萨有如是等诸圣毅力，愁忧苦恼如箭入心，譬如有人施大宝藏成就广大愁忧苦恼，如是恶魔身心悔恨，如中毒箭，愁忧苦恼，昼夜惊慌，不乐本座。复次善勇猛，若识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修深般若波罗蜜多，慧深般若波罗蜜多，十诸恶魔共集一处，思维方便欲坏菩萨，互相慰言：我等今者当设何计，作何事业，坏此菩萨所修正行，使恶魔众心怀疑惑，愁忧不乐，如中毒箭，共相劝力往菩萨所，似求其短，现不为事。由此菩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威神力故，诸恶魔众尽其神力尚不能动菩萨毛端，况令菩萨身心变异。十诸恶魔觉知菩萨远离惊恐毛术等事，更设方便种种魅惑，心神俱裂，怀不畏故，诸魅惑事皆不能成。使恶魔王便作是念：我尚不能坏此菩萨，况我眷属或余能坏？念以惊怖，力尽计穷，还归自宫，愁忧而住。如是菩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巨大威力，恶魔眷属尚不能令如贪之请心有迷惑，何况能为于障碍事？善勇猛，如是菩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成就如是功德智慧大威神力， 假使三千大千世界诸有情类皆变为魔，一一皆将而所魔众为扰乱故，往菩萨所尽其神力，亦不能障所修般若波罗蜜多。何以故？善勇猛，儿时菩萨成就如是甚深般若刀剑力故，亦复成就不可思议不可测量及无等等般若力故，不为一切暴恶魔君之所降服。善勇猛，夫大刀者为般若刀，夫大剑者为般若剑，夫大力者为般若力。是故般若波罗蜜多非诸恶魔所行境地。不辞善勇猛，诸有外仙得四境律，四无色定，超欲魔境，生诸梵天，四无色地，比与菩萨常所成就世间妙慧，尚非行径，况识般若波罗蜜多？何况恶魔能行此境？比与获得色无色定外现妙慧，尚非行径，况与般若波罗蜜多？善勇猛，若诸菩萨成就般若波罗蜜多，而时菩萨名为成就大威力者。若有成就般若威力，即名成就力慧刀者。若有成就般若力刀，即名成就力慧剑者。诸恶魔君不能降服，而能降服一切魔君。复次善勇猛，若诸菩萨成就般若波罗蜜多力慧刀剑巨大势力，是诸菩萨于一切处无所依止，诸有所作亦无所依。何以故？善勇猛，若有所依则有移转，若有移转则有动摇，若有动摇则有细论。善勇猛，若诸有情有转动细论，是诸有情随魔力行，未脱魔境。善勇猛，若诸有情虽复乃至上升有顶有所依止，细数所依依所依处，彼必还堕魔境界中，未脱恶魔所有眷网。恶魔所侣常所随诸，如蒙喜子及阿罗图迦罗摩子，并与一切一指无色，细数所依依所依处，诸仙外道。善勇猛，若诸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修深般若波罗蜜多，慧深般若波罗蜜多，是诸菩萨与一切处无所依止，诸有所作亦无所依。善勇猛，若诸菩萨勇猛精进修行般若波罗蜜多，随顺安住，而时菩萨不依止色，亦不依止受想行识，不依止眼，亦不依止耳鼻舌身意，不依止色，亦不依止声香味触法，不依止眼识，亦不依止耳鼻舌身意识，不依止名色，不依止颠倒渐去诸盖及诸爱行，不依止缘起，不依止欲界色界无色界，不依止我有情命者生者养者是夫不得切罗一生如同作者受者知者见者及彼诸想。 不一指地水火风空十界，不一指有情界、法界，不一指出境律乃至非想非非想处，不一指有爱，不一指无有爱，不一指断长，不一指有性，不一指无性，不一指不施迁贪持戒犯戒安忍愤恚精进懈怠静虑散乱般若恶慧，不一指念住正断神足根力觉知道之，不一指断颠倒等，不一指静虑解脱等持等智，不一指苦集灭道，不一指尽智无生智无造作智，不一指无着智见，不一指明即解脱，不一指解脱智见，不一指一生声闻独觉菩萨佛地，不一指一生声闻独觉菩萨佛法，不一指涅槃，不一指过去未来现在之见，不一指三世平等性，不一指佛智力无畏等，不一指一切智智，不一指相好圆满，不一指佛土圆满，不一指声闻众圆满，不一指菩萨众圆满，不一指一切法，不一指移转，不一指动摇，不一指细论，由无一指除前一切亦不执着无一指道，与无一指亦不视之，亦复不得此事一指，亦复不得在此一指，亦复不得属此一指，亦复不得依此一指，于所一指亦无视之，如是菩萨于诸一指无视无得无执无取无说无心无着而住，不为一切一指所染，于诸一指亦无挚爱，正得一切一指净法。善勇猛，此诸菩萨依一切法一指清净微妙之见修行般若波罗蜜多，由此恶魔不能得变，恶魔君众不能降服，而能降服一切魔君。复此善勇猛，若诸菩萨未发无上正等决心，现应集集无量无数善根资粮，多供养佛，事多善友，与多佛所请问法要，发弘誓愿，亦乐具足，与诸有情乐行布施，与清净界尊重护持，忍辱柔和悉皆具足，勇猛精进，离诸懈怠，尊重修行，显白净律，与清净慧恭敬修学，是诸菩萨激发无上正等决心，复应精勤修学般若波罗蜜多，以智慧力伏诸魔众，恒作十念，勿为恶魔四求我短做扰乱事，由思利故令诸恶魔不能得变，障所修学，亦令魔众不起是心，我当四求此菩萨变，为扰乱事障碍所修，摄起是心即令自觉，我做私事必遭大苦，由此发起大恐怖心，勿我今时丧失生命故，应惜此扰乱之心。 于是魔君恶心隐没。善勇猛，有此因缘，恶魔君众不能障碍菩萨所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复次，善勇猛，若诸菩萨闻说般若波罗蜜多，其纯净欲增上益乐，身心尊重，称赞功德，其大师想闻说六种波罗蜜多相应法教，亦不发起犹豫疑惑，闻甚深法心不迷谬，亦复不起犹豫疑惑，终不造作感匮乏业，亦不发起感匮乏心，劝导无量无边有情信受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暂立无量无边有情，亦令信受修学六种波罗蜜多。是诸菩萨先意乐境，一切意乐皆无杂染，诸恶魔君不能障碍，思求其变亦不能得，众魔事业皆能觉知，一切恶魔不能引夺，不随魔力自在而行。善勇猛，有此因缘，是诸菩萨恶魔眷属不能扰乱。复次，善勇猛，若诸菩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不行色合相，不行色离相，不行受想行识合相，不行受想行识离相，不行眼合相，不行眼离相，不行耳鼻舌身意合相，不行耳鼻舌身意离相，不行色合相，不行色离相，不行声香味触法合相，不行声香味触法离相，不行眼识合相，不行眼识离相，不行耳鼻舌身意识合相，不行耳鼻舌身意识离相，不行色相合离相，不行受想行识相合离相，不行眼相合离相，不行耳鼻舌身意相合离相，不行色相合离相，不行声香味触法相合离相，不行眼识相合离相，不行耳鼻舌身意识相合离相，不行色清净不清净相，不行受想行识清净不清净相，不行眼清净不清净相，不行耳鼻舌身意清净不清净相，不行色清净不清净相，不行声香味触法清净不清净相，不行眼识清净不清净相，不行耳鼻舌身意识清净不清净相，不行缘色清净不清净相，不行缘受想行识清净不清净相，不行缘眼清净不清净相，不行缘耳鼻舌身意清净不清净相，不行缘色清净不清净相，不行缘声香味触法清净不清净相，不行缘眼识清净不清净相，不行缘耳鼻舌身意识清净不清净相，不行起色清净不清净合离相，不行起受想行识清净不清净合离相，不行起眼清净不清净合离相，不行起耳鼻舌身意清净不清净合离相，不行 起色清净不清净合理相，不行起生相未触法清净不清净合理相，不行起眼识清净不清净合理相，不行起耳鼻舌身意识清净不清净合理相，不行缘色自性清净不清净合理相，不行缘受想行识自性清净不清净合理相，不行缘眼自性清净不清净合理相，不行缘耳鼻舌身意自性清净不清净合理相，不行缘色自性清净不清净合理相，不行缘声香味触法自性清净不清净合理相，不行缘眼识自性清净不清净合理相，不行缘耳鼻舌身意识自性清净不清净合理相，不行色本性清净不清净合理相，不行受想行识本性清净不清净合理相，不行眼本性清净不清净合理相，不行耳鼻舌身意本性清净不清净合理相，不行色本性清净不清净合理相，不行声香味触法本性清净不清净合理相，不行眼识本性清净不清净合理相，不行耳鼻舌身意识本性清净不清净合理相，不行缘色本性清净不清净合理相，不行缘受想行识本性清净不清净合理相，不行缘眼本性清净不清净合理相，不行缘耳鼻舌身意本性清净不清净合理相，不行缘色本性清净不清净合理相，不行缘声香味触法本性清净不清净合理相，不行缘眼识本性清净不清净合理相，不行缘耳鼻舌身意识本性清净不清净合理相，不行色过去未来现在清净不清净合理相，不行受想行识过去未来现在清净不清净合理相，不行眼过去未来现在清净不清净合理相，不行耳鼻舌身意过去未来现在清净不清净合理相，不行色过去未来现在清净不清净合理相，不行声香味触法过去未来现在清净不清净合理相，不行眼识过去未来现在清净不清净合理相，不行耳鼻舌身意识过去未来现在清净不清净合理相，不行缘色过去未来现在清净不清净合理相，不行缘受想行识过去未来现在清净不清净合理相，不行缘眼过去未来现在清净不清净合理相，不行缘耳鼻舌身意过去未来现在清净不清净合理相，不行缘色过去未来现在清净不清净合理相，不行缘声香味触法过去未来现在清净不清净合理相，不行缘眼识过去未来现在清净不清净合理相，不行缘耳鼻舌身意识过去未来现在清净 不清净何离相？善勇猛，若诸菩萨能如是行，则不于色，若合若离，亦不于受想行识，若合若离，不于眼，若合若离，亦不于耳鼻舌身意，若合若离，不于色，若合若离，亦不于声香味触法，若合若离，不于眼识，若合若离，亦不于耳鼻舌身意识，若合若离，不于名色，若合若离，不于颠倒见去诸盖及诸爱行，若合若离，不于欲界色界无色界，若合若离，不于贪嗔痴，若合若离，不于我有情命者生者养者是夫不特切罗一生如同坐者受者知者见者，有无有想，若合若离，不与断常，若合若离，不与界处，若合若离，不与有情界法界，若合若离，不与地水火风空识界，若合若离，不与缘起，若合若离，不与五妙欲，若合若离，不与杂染清净，若合若离，不与布施悭贪持戒犯戒安忍忿会精进懈怠净虑散乱妙会恶会，若合若离，不与念住正断神足根利觉知道之，若合若离，不与断颠倒等，若合若离，不与净虑解脱等持等智，若合若离，不与苦集灭道，若合若离，不与止观，若合若离，不与明及解脱，若合若离，不与解脱智见，若合若离，不与无量神通，若合若离，不与一生声闻独觉菩萨佛地，若合若离，不与一生声闻独觉菩萨佛法，若合若离，不与尽智无生智无造作智无着智，若合若离，不与生死涅槃，若合若离，不与佛智力无畏等，若合若离，不与相好圆满，若合若离，不与庄严佛土，若合若离，不与声闻圆满，若合若离，不与独觉圆满，若合若离，不与菩萨圆满，若合若离。何以故？善勇猛，以一切法无何离故。善勇猛，非一切法为何离故，而现在前。善勇猛，合者为常，离者为断。善勇猛，一切法性不由觉察，有合有离。善勇猛，一切法性不为何故离故现前。善勇猛，若诸法性为何为离现在前者，则应诸法可得作者、始作者、起者、始起者、受者、始受者、知者、始知者、见者、始见者、合者、始合者、离者、始离者，如来亦应施设诸法，此事作者、始作者乃至离者、始离者。善勇猛，以诸法性不为何离现在前故，诸法无有作者， 始作者乃至礼者，始礼者少份可得，不可得故。佛不施舍。善勇猛，诸法皆由颠倒所起，非诸颠倒有何有离？何以故？善勇猛，诸颠倒事无少可得，亦不可得实生起性。何以故？善勇猛，颠倒非实，虚妄诓诈空无所有，非于此中有少施法可名颠倒。善勇猛，夫颠倒者，祸乱有情，失诓有情，诸有情类虚妄分别之所显现，令诸有情妄生视之，动转细论。善勇猛，如以空权诓惑同数，彼无知故，未有实物，于复一生亦复如是，虚妄颠倒之所诓惑，与一切法非合离性，妄见合离，未未实有，欲持颠倒与无实中其有实想，难可解脱。是故一切欲复一生妄见合离，颠倒系缚，滞留生死，为何得何住何见何执，有何故便执有离，为出浅何而得离故。善勇猛，若处有何，是处有离，若与何中无得无事，不起执着，亦不见离。善勇猛，若与离中有得有事，起执着者，彼便有何，与生死苦未可别离。善勇猛，是诸菩萨观此义故，与诸法性非合非离，亦不为法若合若离，而有所作或有修学。善勇猛，是诸菩萨便知合离，修行般若波罗蜜多。善勇猛，如是菩萨安住般若波罗蜜多，速能圆满一切智法。复次，善勇猛，若诸菩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不行色着无着，不行受想行识着无着，不行眼着无着，不行耳鼻舌身意着无着，不行色着无着，不行声香味触法着无着，不行眼识着无着，不行耳鼻舌身意识着无着，不行色着无着清净，不行受想行识着无着清净，不行眼着无着清净，不行耳鼻舌身意着无着清净，不行色着无着清净，不行声香味触法着无着清净，不行眼识着无着清净，不行耳鼻舌身意识着无着清净，不行色着无着所缘，不行受想行识着无着所缘，不行眼着无着所缘，不行耳鼻舌身意着无着所缘，不行色着无着所缘，不行声香味触法着无着所缘，不行眼识着无着所缘，不行耳鼻舌身意识着无着所缘，不行色着无着合离，不行受想行识着无着合离，不行眼着无着合离， 不行，耳鼻舌身意，浊，无浊合理。不行色，浊，无浊合理。不行声香味触法，浊，无浊合理。不行眼识，浊，无浊合理。不行耳鼻舌身意识，浊，无浊合理。不行色，浊，无浊清净合理。不行受想行识，浊，无浊清净合理。不行眼，浊，无浊清净合理。不行耳鼻舌身意，浊，无浊清净合理。不行色，浊，无浊清净合理。不行声香味触法，浊，无浊清净合理。不行眼识，浊，无浊清净合理。不行耳鼻舌身意识，浊，无浊清净合理。不行色，所缘清净合理。不行受想行识，所缘清净合理。不行眼，所缘清净合理。不行耳鼻舌身意，所缘清净合理。不行色，所缘清净合理。不行声香味触法，所缘清净合理。不行眼识，所缘清净合理。不行耳鼻舌身意识，所缘清净合理。可以过善牛吗？如是一切皆有移转，是执动摇，若行若观，菩萨便知如是一切不复于众。若行若观，复次善勇猛，若诸菩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不行色，过去未来现在，浊无浊。不行受想行识，过去未来现在，浊无浊。不行眼，过去未来现在，浊无浊。不行耳鼻舌身意，过去未来现在，浊无浊。不行色，过去未来现在，浊无浊。不行声香味触法，过去未来现在，浊无浊。不行眼识，过去未来现在，浊无浊。不行耳鼻舌身意识，过去未来现在，浊无浊。不行色，过去未来现在清净不清净。不行受想行识，过去未来现在清净不清净。不行眼，过去未来现在清净不清净。不行耳鼻舌身意，过去未来现在清净不清净。不行色，过去未来现在清净不清净。不行声香味触法，过去未来现在清净不清净。不行眼识，过去未来现在清净不清净。不行耳鼻舌身意识，过去未来现在清净不清净。不行色，过去未来现在浊无浊。所缘清净不清净。不行受想行识，过去未来现在浊无浊。所缘清净不清净。不行眼，过去未来现在浊无浊。所缘清净不清净。不行耳鼻舌身意，过去未来现在浊无浊。所缘清净不清净。不行色，过去未来现在浊无浊。所缘清净不清净。不行声香味触法，过去未来现在浊无浊。 所缘清净不清净，不行眼识，过去未来现在着无着，所缘清净不清净，不行耳鼻舌身意识，过去未来现在着无着，所缘清净不清净，何以故？善用吗？是诸菩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都不见行，即不行法。善用吗？是诸菩萨都无所行，善能悟入遍知诸行，修行般若波罗蜜多。善用吗？若诸菩萨能如是行，速能圆满一切智法。卷第599。